Stephen Wong Rex 驚日星期日晚 GT Riga 翻嚟第三集嘅 GT Rigger， 我哋今集咧意猶未盡啊！我哋又揾翻阿香揾翻嚟啊！咁今集我哋講咩咧？今集我哋上一集我哋講我哋考牌嘅嘢啦。咁、牌考完之後咧，咁我哋又要面對另外一啲問題咧。咩問題呢就係、是、做 P 仔啦。 啊，不過喺問呢個問題之前，我有覺得有啲嚇、令到我咁多年都好疑惑嘅問題，我想問阿香文。係啊。喂，究竟女仔嚟讲啊，系咪应该着低胸短裙容易 pass 啲先？我哋男仔好唔公平噶、又冇得着低胸短裙， 即系好有事业咁样去到考呢个 系啦，冇错，即系呢个咧停留咗喺我脑袋里边咧，都成十几年噶啦呢个疑惑吓，你可唔可以帮我解决咗呢个问题先？ 即系有冇人会谂住考牌会扮女人去考咧？应该唔会吧。 喂，咁我谂会易肥啲喎。 呢个冇办法嘅，因为到目前为止，香港从来冇出现过女性考牌官。咁 係喎，就真係喎。 係喎、 女性教車師傅都係得，我諗守埋都唔夠十個人。 嗯。 咁其實你話係咪著得性感啲，或者妖冶啲，或者噴啲香水香啲，會唔會對考牌有幫助呢？咁、那個官會感受到你嘅誠意嘅。 喂，啲誠意攞曬出嚟㗎喇喎。 會唔會話俾佢聽，嗱，我真係好 open 㗎。咁其實唔會嘅。唔會對你考個牌有幫助囉。 嗯 啊，呢个系冇乜可能，我觉得 咁啊系，都系用翻男人嗰句啦。咁你拍到咁靓，又唔系俾我，系咪先？我 考完牌， 我又冇啦，我又冇粉，我又冇粉。 你个公公阿 Sir 早晨， 系咪先？ 系嘛？ 已经好好，因为你其实比其呢个考牌唔系你一个考。你好多人喺側邊睇住，咁如果你真係真係有乜風吹草動，你翻到嚟咁都得，喂你就咁樣得，我咁樣唔得，咁即係歧視我係男人啦、啊。總之我著條短褲嚟、哦，你又冇女考牌官冇計啊，咁你唔知個官中意邊樣啊嘛，話唔定著條短褲都對佢有 意。哦，係啊，可能佢中意 之類 男嘅咧，可 係喎。咁佢。嗱、那個，嗰個美女 ，OK， 佢著得咁暴露 ，OK， 甄嬛傳或者咩情，咁而我做翻同樣嘢，你又肥咗我，即係其實而家咩官都應該係非常之怕投訴咯。 係係， 我恐防會有反效果添。 哦， 哇！呢、這個官你化到隻雀咁嚟咧，佢就俾你 pass。喂，大佬，我都驚俾人唱啦。 啊哈 ，OK， 咁啲官會擔心呢樣嘢。其實我成日同啲同學仔講。有人會問嘅，當然，即係考試嗰日咩裝束啊咁。咁我話你建工著，你建工你著咩？ 或者著西裝咁樣考 牌。咁當然，你係去寫字樓建工，你唔係夜總會建工。 不過話是話，我可以我分享翻我嘅經驗啦。我都曾經傻過啦，即係點樣令到點樣令到個考牌官對自己有啲良好印象？我反而調翻轉喎，我有咁奪著得咁奪嘅喎。 哦， 即係我即係會。刻意做到自己俾個官覺得我係考個牌係為咗搵食嘅， 係係係， 就唔係為咗 VVV 嘅。我以前師傅都咁講過， 係我係特登著對白飯魚去考牌。 係啊係啊，佢叫我唔好著到咁咁名牌嘅起身嗰啲咧，即係反而你話俾佢聽，哦，你考個牌為咩㗎？哦， 因為通常我哋啲廿零歲僆仔咧，男仔去考咧，如果考二牌，即係考 van 仔牌咧。上到去第一关第一条问题一定会问你考牌做乜嘢嘅。 嗯， 系会咁 有啊，我都俾人问过， 系 啊， 有可能，有可能， 我有问过啊。 我系零交流噶，我好记得嘅，同佢系零交流噶。 哦， 系 啊，有冇同佢打招呼啊？问阿 Sir 早晨先。应 该就有嘅，就系仅限于此咯，但系就零交流。但系佢同我讲就一路系咁净系都转左转右咯，跟住我咪哦咁咪算咯。 哦， 系咯，冇噶啦。 OK， 咁我亦都講翻一樣啦。其實有啲考牌官咧，其實考牌真係好睇運都好緊要嘅。 係， 有啲考牌官真係懶啲嘅。 係咩？ 係，因為話説咧，其實小弟咧都即係我對住支咪，即係網台之神，又係逼我講真話嘅，好鬼衰。因為我一次過 pass 嘅。 嗯。 咁我連牌帶考九個月。 嗯， 咁啊，其实嗰次我真系有啲晕嘅。 嗯， 其实我全程都冇乜问题。 嗯， 系泊位有啲问题。 系， 咁点解咧？ 通常呢，通常你泊位同出路市是分开两泊考㗎嘛。咁、通常我有啲就会、出咗路市再返嚟泊嘅。咁亦都有啲係泊咗先再出街嘅。咁、我就泊咗先嘅。咁、我泊完之后呢，通常考牌官有一个动作要做呢，就係、落车行一个圈跟住上返车。睇你后面个泵把嗰两个碌，即係嗰两个嗰两条喉啊，泵把嗰两条喉啊， 嗰条蝦酥啊嘛，嗰条 蝦酥啊，掂唔掂到嗰个格黄格仔。咁点不知呢，其实呢嗰次拍我争咗一个步骤冇做，就係回两手右胎。 係。 咁结果呢，我係其实右边嘅车尾嗰条蝦酥係掂唔到个黄格嘅。 係。 我理論上我望過鏡，我就唔係好肯定掂唔掂到，我覺得就好敏水咯。咁、結果點咧？結果個考牌官咧開咗道門，佢冇落地喎，佢淨係伸個頭出去望望佢左邊。你知如果我拍右睇、我拍右邊位，我理論上我再回翻左睇，咁、應該係左邊嗰邊掂嘅機會掂先噶嘛、通常你如果唔掂唔到右邊，係因為你冇回翻右睇兩下，而再俾少少即係掉少少幾粒子再褪噶嘛。嗰刻我又爭啲嘅，其實係。咁、結果好彩，好彩一樣嘢就係我考牌官冇落車睇。所以嚟計，其實都幾講運嘅。 我、其實唔係喎，其實我又據我所知，其實你應該停喺個格入邊，唔窄界就 OK 噶啦嘛，係咪啊 ，Herman？ 嗱，我黑心啊，其實好多官佢要俾你就係俾你。你如果全程冇嘢，点解头先我会话啲官喺个路上面应该佢系唔会点样搞张方，唔会点踢咧？一来唔想俾压力你，二来佢都未决定。 系啊， 你翻嚟真系识时嗰下，佢匿埋喺间房里边，慢慢同你踢都唔迟。你 系 生就生，死就死噶啦。咁其实如果真正以考牌标准嚟讲，你掉头就唔准个碌掂石博啦。 系 泊位咧。其实架车上面所有嘅 overhang 系唔准出界，出界同窄界你要捉字室系有得捉嘅， 系， 所谓窄界嘅意思，嗰条白界有四寸阔， 系， 冇人会去度噶啦，我话俾你知啦，四寸咁， 系， 如果你架车嘅跟住架车行嘅嘢，所有凌空嘅嘢，包括头尾泵把，两边侧镜，两边泥挡或者嗰两条蝦酥，如果你拍完位之后，嗰件东西系喺条界上面，即系窄界啦，系合格嘅。 OK， 出咗界外先至唔合格。 即系蝦酥出咗界都唔得嘅，其实。 出界唔得，窄界 系 得嘅。 我意思 系得嘅，咁所以如果佢真系同你认真的话，佢落车真系去望，佢有阵时其实佢睇到你嗰度系问嘅，佢落车睇就不能话睇唔到。 系 咁，既然你全程都冇嘢落，咁嗰度睇唔睇到系我决定睇唔到。 因为我系争最后一个步骤，我系由入嗰下到攞直到再回睇。嗰啲位好 perfect 噶，就係爭兩手右太啊！你明白？ 唔係佢可能就是，譬如如果你嗰次咁樣路市，你有啲嘢衰咗嘅話，咁佢咪送埋嗰個拍位 送你一程咯。 因為我好 即係幫你加 嚟咯。因為我自己好謹慎嘅，因為貴啊嘛考牌，我特登咧，因為我考油塘嘅，我考9:30嘅，我仲記得。我特登咧，仲好兩個鐘頭約師傅，再補多兩個鐘喺考嗰日嘅，即係考，仲要考斜，即係仲要補兩個鐘係斜佬泊位喎。 係、 即係驚自己驚瞓著咗，再起翻身唔記得曬啲嘢，即係俾個自己個 mindset 有啲 warm up 啊嘛。 係，不過而家咩啦？而家考到個牌，其實我哋咁多個呢度四個就未經歷過啦，而家。即係其實早幾年，其實如果電單車就好耐㗎啦，就係、一個 P 仔嘅制度啦。即係你考到牌，其實就佢運輸署就叫做係咩暫准駕駛執照咁樣㗎嘛。係啦，咁其實最初就10多年前咧，應該就係電單車啦。跟住早幾年，我諗應該09、10咁上緊嘅，我記得好似09嘅，就開始變成私家車同貨 van 都要有 P 仔啦咁樣。咁我哋呢啲又未經歷過啊。咁其實你話即係 P 仔佢真係嘅限制，其實就 主要嚟講，我記得啦，就係唔准行快線，高速公路唔准行快 線， 同埋不論嗰、那個限速幾多都好，即係八十又好，八一又好，咁你 P 仔就只能夠行七十嘅啫。咁同埋仲有啲可能係你俾人影快相啊嗰類啊，咁即係有啲叫做咩輕微啲嘅犯錯就要加監半年。咁、如果嚴重啲嘅，即係可能你需要啲不小心駕駛嘅嗰啲，直頭可能要重考咁樣啦。 我諗你要跟正加監嘅意思係即係個 P 牌延長啫，係啦，唔係真係坐加監， 要半年延長多半年， 唔係嚇親 B P 牌仔。 咁其實呢個咁樣嘅 P 牌嘅制度咧，阿香文你，其實你覺得合唔合理咧、即要咁樣一個。我唔知道應該點樣形容，即係會唔會係一個好負面嘅， 係啦，係啦， 標籤佢哋咧，定係話都唔係嘅，即係學下運輸署咁講，即係可能話聲俾你聽佢係 P 牌咁，但其他道路使用者會特別照顧佢啊咁樣 咧。你先講佢有冇效先啦、 係。 你話如果黐咗個 P 字喺度，可以令嗰個人手車技術飛行真係好咗嘅，咁啊真係冇得頂啊！我叫所有考生未考牌之前掛個 P 喺度，佢手車就醒啲噶啦咁。呢個冇可能啊。 係啊。 OK， 咁、你黐個 P 字上去，唔會令到嗰個人嘅技術有所增長，或者令佢揸得好啲咁。咁你何必黐上去呢？咁、個 P 牌黐上去，即係可以等於你寫弱者兩個字喺額頭，跟住行出街。或者黐只龟喺自己背脊行出街一样， 我都明知是弱者咁啊 嘛。我是弱者咁，点解要咁做呢？其实就我觉得冇乜必要。 或者念个 P 字，然之后去清水湾度漂移，哇，咁啊型啊， 劲啊嘛。 P 牌都可以咁啊。 其实我又觉得咁会唔会有少少叫做系一个被动，可唔可以叫被动式嘅安全？即系其实唔系 for 佢嘅，即系可能 for 其他驾驶者见到哦，可能佢系新牌嘅，即系可能叫大家留意一下，就唔好。即係當佢係一個有牌， 咁我情願 即係好長年， 情願黏張 baby in car 嗰個啦，真係。 其實我同之前都有提過下嘅，其實考牌我係唔想其他駕駛人對呢個考生或者即係新手司機另眼相看嘅，你當佢待我如常人就得㗎啦， 係 即係。咁講有啲身體 disable 嘅人都唔想人哋有陣時太對自己照顧，係咪？你如果下 P 我就讓佢咁，咁可能會令到佢個成長仲會慢咗添咁。咁調轉頭講，其實 P 牌對呢個新手司機有咩影響呢？係好在乎我哋呢班老手司機點樣招呼佢嘅啫嘛。 係 OK， 講得絕啲，你真係過隧道嗰下，你啱啱入唔到嗰條 auto toll， 咁啊成條龍咁長，你 cut 邊個？ 系 咪有可能会系咁样啊嘛？哎，有个 P 牌卡咪嚟，我用个 P 牌卡，咁当然会有好心人存在，但亦都有啲人专登搵个 P 牌嚟搞噶嘛。你难有乜人？咁呢啲系睇我哋点样招呼佢咯。但而家个系统走出嚟就系、你想一个人，如果佢要顺风顺水过咗嗰一年 P 牌冇风冇浪，最佳方法系点咧？就系唔揸啊嘛， 系 收埋自己。 咁你即系惩罚咗啲肯去练习嘅人，咁你何必咧？咁、加埋嗰个人真系顺风顺水。过咗嗰一年冇揸车，而家凿开啲冰，拆翻个牌出嚟，我仲系唔使挂 P 噶咯噃。咁你估下呢个一年冇揸车嘅人，手车同个不嬲揸开车嘅人，咁一定有出入啦。 系，冇错。 系啊，咁系惩罚咗啲肯去练习嘅人，咁唔系咁公平咯。 即系呢个等于有少少似个逻辑上有少少似安全带呢个条例一样啦。因为我记得好多年前美国做过一个 research 就话其实如果系用法例限制你系。扣安全帶呢、平均嚟計呢嗰啲司機行嘅車速係會快咗嘅。因為佢哋會覺得安全 咗。 反而如果你話係可以唔使扣安全帶嗰啲司機呢，就反而佢哋揸車會謹慎咗嘅。即係會類似有咁個邏輯出現都係會見到。 其實冇㗎，你譬如你話呢個 B 牌呢，我有陣時會諗，可能我偏鋒嗰啲啦，即係其實會唔會代表個考牌嘅制度呢？其實即係代呢一即係點講啊？考牌制度合格咗之後，並不代表你真係可以好安全、好自如地喺路上駕駛。 係 會唔會有呢個咁樣嘅含義喺裏邊呢？ 嗱，其實從來在我眼中，考牌個過程都係令你揸車個行為合法嘅啫。 係啦，即係又或者 教你一個正確嘅方法先。 又或者可能咁講，我中意阿香文上嗰集講嘅，就係話其實係一場戲嚟嘅啫，即係導演、監製、演員三個拍埋一齊，喂，成台戲做好咗佢啦咁。但係係咪真係代表你能夠安全上路呢？可能又係另外一件事。其實你會唔會有呢個感覺？ 原理上係嘅。 考牌官是一个我很佩服的人的，其实。因为教车其实分开三个层面嘅，第一个是真的教导啦，第二个就是开始由他自己做啦，即是自己练习啦，第三个就是授权。去到授权嗰关系最惊啊，因为第一个阶段的学生我会叫他嗱呢个系乜乜乜，呢个乜乜乜应该点样用嘅，咁佢听上我讲啦。佢学得咁上下呢，佢就即係会去做，做错我改返佢，咁我做返啱。但係到最后你唔能够到佢两个钟头后考试啦，你而家仲同佢讲点样吊几粒子㗎嘛。嗰时你唯有收声由佢做㗎嘛。阿Sir，我下个钟考喇喎，你而家仲逗住我盘太，咁我一阵点考啊，个学生一定会咁㗎嘛。OK， 咁所以考牌官其实喺考试嘅过程中，佢又唔出得声，又唔嗌得你，又唔喝得你。由你搞。你唔嗨唔碰佢，又唔得得你。OK， 咁嗰个勇气其实係好紧要嘅。 佢压力大过个学生係咪 同你坐 生命危险。 同你老婆考到牌第一日你坐佢车个心情其实冇分别㗎。但考牌官每天八次喎。佢冇压力。所以佢哋人工高系应该嘅。咁你话系咪真系咁困难去揸车呢？咁以前冇 P 牌制度，冇金牌路路通。你見啲廿幾三十年前偷到牌嘅咪又係咁，咁當然亦都會有人講，當時冇咁多快速公路，啲路冇咁麻煩，彌敦道冇咁多巴士 ，OK？ 咁但係如果你考到牌，即係話你起碼控制到部車啊，你搞掂咗你自己先啦。人哋點樣招呼你，你控制唔到噶嘛？ 係咁，我覺得就算考到牌，你都係可以出去亂飛嘅啫。 其實佢頭先你嗰個咧，Herman 你講咧，嗱，考到牌就代表你能唔能夠控制到部車？好啦，呢一句其實我真係好有疑問㗎，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接觸到嘅有啲 P 牌呢，考到牌真係並不代表佢能夠控制到部車㗎。 我剛才講漏咗囉，佢係一個廿分鐘就控制到部車囉。 終於俾我抽清到你。 咁係咁嘅。咁套戲係90分鐘。就90分鐘 嘅。唔係，可能就係嗰20分鐘裏面喺嗰條特定嘅路段能夠控制到部車。 係，咁只能夠話個考生喺嗰段路裏面演技好囉。咁或者剛才講話運氣問題係咪？你考牌嗰轉，你譬如同樣考天光道或者同樣考油塘咁先算啦，咁你朝頭早九點鐘考嘅翻工嘅翻曬工，翻學嘅翻曬學師啦，又未去買餸，咁你梗係得啦。你試下晝兩點零三點啊啦，一街都補冇車。 呢度呢我又有段估啦，就係、是、呢我嗰陣時考牌呢就係、是、考葵盛嘅，咁佢掉頭呢就係、是、一條骨頭佬尾呢就係、是、兩間學校，咁我嗰陣時呢我最記得11點幾，咁我呢就最初就好似你頭先咁講啦，你咁諗啦，啊11點幾嗰條骨頭佬淨係去學校，咦啊鬼影都冇隻，狗都冇隻啦，咁我仲唔點？跟住臨去到考之前嗰個禮拜，跟住我就唉死啦，嗰、那個禮拜考試啊，啲學校早放啊，到我掉頭嗰陣時十一點幾咧，成班學生喺度放學，考完試嘈一聲咁樣出嚟，咁嗰下嘢我就真係拗踩底啦。 其實會唔會停低架車，可能仲有數啊？ 嗱，我個最後面個處理咧，就係、是、即係個師傅咪同我講咯，唔係即係個考牌官問我，你喺呢度掉頭咁樣，好啊掉頭。咁我就停咗喺度咯。因為真係好多人啊嘛。係停到最後面連個考牌官都講，喂。你開始掉啊，咁我係答佢好多人喎、 啊。係啊。 咁我佢又真係催我唔漲、啊。 即係基於安全理由我唔喐囉，原 来。係啦係啦係啦。 你聽我或者 S。 係啦，咁我咪繼續喺度磨囉咁樣。咁即 係。咁因為咁嘅情況放過你係咪 算唔算運氣問題我都唔知㗎真 係。絕對係啦，甚至乎有啲學生講啊，我考試嗰日呢打個電話去差館。干晒呢扎非法拍车先。即係会咁嘅。 我明明天干道嘅啫。 咁佢算唔算自私咁你睇你点睇囉。 都系嘅。咁嗱譬如咁讲啦，即係其实大家都觉得啦，即係考牌嘅嘢其实系嗰20分钟喺即係特定嘅时间特定嘅路段能够做好特定嘅嗰场戏啦。咁其实譬如你话真系我攞到个 P 牌啦或者点样。咁新手上路啦。譬如譬如Herman你咁諗啊，你覺得啦，即係應該搵啲朋友去到同你操車啊，定係話真係搵返個師傅或者點樣去到操呢？因為其實即係有個我同你都識嘅朋友呢，幫一個新牌仔操車呢，佢係走咗去操大帽山㗎嘛。 幾好啊幾好啊，佢住大帽山咁冇計㗎喎。 即係咁㗎嘛。 操完係咪落澳門東望洋諗住。 我知啦，即係我好記得佢咪鬧到趴咗喺度㗎。 有啲人 有啲人會話：，扯你做乜粗車？你搵轉由銅鑼灣過荃灣咪得咯？咁 係啊， 即係你逼出嚟強棍出孝子啊！咁上下嘅嘢咧，加咗兩蚊得㗎啦。咁其實你如果喺考試嘅路線，你應付得嚟，去到銅鑼灣嗰啲地方，你能唔能夠真係做得翻咁好咧？唔敢包嘅。其實新手上路係一樣嘢嘅啫嘛，你唔好做啲乞人憎嘅嘢啫嘛。 嗯， 但你唔好你唔好龍長道長行快快線啦，咁基本上冇乜人會搞你 嘅。但係你新手上路，唔好做啲乞人憎嘅嘢。但係個重點係個新手可能唔知道自己做緊啲好乞人憎嘅嘢嘛。 係啊， 係咪啊？即係譬如我新手上路嗰陣時，我試過幾次嘅 cut 線，跟住後面嗰部重型車咧係咁閃我燈嘅，跟住我就知啦，其實我閘得佢太埋啦。即係影響到佢啦，搞到佢要大耷啦。我試過一次啊，即係我直頭喺我架車度 cut 完佢線之後，我喺架車嗰度聽到佢嗰個氣煞咧係咁切切切切切。 哦，佢玩嘢啫。 咁樣嚟到就我。咁其實我嗰陣時我就唔知嘅，即係原來咁樣影響到人㗎咁樣。所以我諗可能係咁樣，所以即係要揾人帶，即係不論嗰個係朋友又好，師傅又好咯。 你揾人帶同自己揸。有啲人錯咗嘢唔想俾人見到嘅，我不如自己攞個車出去操啦。咁有啲乜嘢？其實你揾個收錢嘅師傅同唔收錢嘅朋友，你轉頭都要請翻朋友食飯噶。咁個朋友教到咩俾你，你又唔係好確定。但個師傅收得你錢，我諗佢唔會太放你飛機啩。 係。 咁首先就係嗰架車係個師傅嘅，起碼佢個師傅逼啦。有冇風吹草動佢，或許仲可以救到你一命。 即安全上。 但你隔離個朋友，佢只能夠陪你一齊嗌嘅啫嘛。 系， 系咪？咁嗰份保，嗰份保險要 cover 幾多？咁如果萬一咁風吹草動的話，又可能影響到佢下次續保啊！咁其實大家都唔好意思咯。 系， 咁同埋師傅應該會較為了解到新手司機會遇到啲咩困難啦、 啊， 通常會錯咩？我講個好 typical 嘅嘢俾你聽。考牌好多人鍾意考棍波嘅。貨車都係啦，甚至乎而家咁佢操車好大機會，其實佢屋企嗰個係自動波，佢考棍波，佢一世都唔會揸翻棍波嘅，但係佢考一排考棍波，好啦，咁佢到操車揸自動波嘅時候，最常見到嘅歧視係乜咧？就係佢起咗步之後，自動波哦踩住個 brake D 波 D 波之後鬆手掣，跟住俾油，俾油之後點啊？俾油咯。俾油之後點啊？一路俾油咯，唔放腳嘅一路俾住油喎。點解咧？因為佢個 program 行到俾油嗰度冇咗。你通常一波起步踩啊，衝得咁上下踩低離合器，掹二波放咗腳俾翻油。但係佢個 program 行到踩咗嗰度冇咗，一路踩住油啊，下一步做咩咧？就踩住個油門唔放。 係。 OK， 你未同人操過車，你係唔會感覺到啲棍波轉自動波嘅人係會喺嗰度輕咗機嘅。 咦？我咧嗱，我同過兩個人。操过车嘅、 啊， 你问都一样嘅，即系棍，即系佢考就考棍波，最后尾佢就揸自动波。咁你问系咪呢一样嘢啊？我又唔系、哦，我发觉佢哋好兴咧，就系第一脚俾咗油之后咧，佢踩翻脚 brake， 系啊，仲要左脚俾力啊。 唔係，都仲系右脚嘅， 你指原来 都仲系右脚嘅，都仲系右脚嘅。佢发觉咦？点解突然之间快嘅？因为棍波其实一波真系快嘅有个谱噶嘛。咁、但系佢自用波，佢可能已经去到二啊，即系你俾啖油已经去到二啊，去到三啊，佢就已经觉得好快啦。跟住佢就即刻一俾脚油就已经连锤加脚 break。 佢惯咗大油啊嘛，同埋如果佢学嘅系 four van， 你油揸车嘅油门同电油车嘅油门系两个世界啦， 太敏感好多。 系啊，俾咗嘅时候嗰架车咦咁飙嘅，缩翻脚踩翻脚壁先咁。咁同埋你如果揸住一架你唔熟悉嘅车嘅油门深浅脚掣轻重嗰啲，你第一下架控制唔到啊嘛。 都要适应， 呢个系正常噶嘛。咁同埋落斜佬嘅时候，可能佢一路俾力一路俾力，佢唔知道原来可以自动波都转低波。咁呢啲系应该教车师傅系一定会讲咯。咁 sorry， 你继续啊。 咁其实。朋友操車會唔會同你講呢樣嘢咧？係好大機會係會嘅，但你轉低波嗰個時機啱與唔啱啊？嗰啲係應該有教車經驗嘅人會總比你個朋友為好咯。同埋有陣時啲朋友會唔了解個進度，佢通常時會驚又驚講得少。 你又唔滿意，佢又唔能夠表達到佢個自信心。OK， 嗱，我其實好多嘢教你嘅，就俾一大堆嘢你， 跟住又唔記得係嘛？ 啊，唔係佢未做到呢樣，你又呃第二樣，佢食唔曬， 係咯。 是啊，咁會變咗壓力仲大咗，有時嚇得兩下唔敢揸，咁就仲弊。 同埋又要好睇你嗰個朋友嗰個智商去到邊呢， 我試過， 有啲覺得當啲嬌啊，有啲可能當自己係好強嘅人嚟㗎嘛，係咪先？乜都唔講，總言之，見你未上車之前斟杯水俾你先，即係當自己係文派啊！你冇攞曬啲水出嚟啊！ 擺一盆豆腐喺車尾先啊！ 係啊，真係要好睇你個朋友嗰、那個，即係嗰個心智成熟度去到邊度？呢、這個好緊。 同埋有啲成年人唔话得噶嘛， 系啊， 系 你唔中意噶嘛， 面子紧要系咪？ 系，咁但系譬如即系如果你点讲咧？嗱，你譬如你话考牌考棍波，即系第阵时揸嘅系自动波咁，有人问过我嘅，我话喂，我第阵时我都唔会买棍波噶啦，点解我考牌考棍波啊？咁我会答佢咯，即系你起码你对嗰架车嘅波荡嘅概念你会有咯，因为其实站在我立场，你控制架车嘅除咗踏盘、脚掣就系波荡噶嘛，咁如果你一開始已經是自動波的話，其實你沒有了那個概念，去到要即是個波段那個概念咯。 現在我想不是那麼重要了，現在學車是兩個大方向，一是就棍波 4band， 一是就私家車自動波，如果他一開始就自動波，其實我覺得真的沒什麼所謂， 就沒什麼所謂了， 是啊，還有現在的 brake 都比較以前是健康好多啦，即是以前我們搭巴士落大圍，你走條紅梅谷道，整條斜路落曬，巴士司機是不會同你轉低波的嘛，他由頭到尾一路由世界花園碌到落大圍都是拖著 brake 的嘛，架巴士一停低就落尾了，但現在的巴士你還聞到， 系， 而家啲 brake 叻咗好多噶啦，已经。当然我唔系话鼓励啦，你净系踩 brake 咪得咯，咁又唔得。你花完度落去，唔通你真系净系 brake 咩，大佬 ？OK， 咁嘅地方真系要用嘅。但系如果而家你唔识用个低波落斜路的话，危险性系冇以前咁高。但系当然你识用个低波系最好啦。 系，咁 不过而家都其实都应该系啦，而家应该都少人用，即系都好依赖个 brake。其实应该咁讲，即系个驾驶习惯问题。学你话斋，即系可能啲车比较先进咗， 啲车都先进咗嘅。而家啲自动波嗰啲电脑都靓咗咧，佢又识得感觉到你原来系落斜嘅，佢会识得，佢唔会同你噼噼啪啪上到最高波都有嘅、 一啲啲车嘅啫。 同埋其实我觉得，有少少因为驾驶心态问题啊，即系啲人都系习惯咗揸，即系难听啲讲叫揸快咗啊。咁谂住落去，我落去啦，我个 brake 收到嘅，佢冇咗呢一种意识啊， 都系， 即系所以就唔会落低一即系落低一粒波档，然后再落山咁冇嘅，通常都系温落去啊，转灯啦，得咯。即是可能个 concept 已经去到咁，因为而家啲车真係靓咗。 容易揸咗。 係容易揸，所以感觉上佢觉得安心啲，所以就迟 break 啲。或者可能唔会落低一粒就由佢冲落去啦、 啊。你有少少犯错个车又同你 cover 咗。 係啦係啦，即係可能会系因为咁嘅原因，我觉得啊。 但係会。 係啊。 但係譬如如果你即係譬如如果一个新牌啦，即系你话诶、即系揸好耐嘅，有揸咗好耐嘅问题啦，即系啲习惯坏手势嘅问题啦、一个新牌咁，你觉得见得最多嘅系啲乜嘢嘅问题啊？ 见得最多系唔敢快咯，头先你讲，之前你都讲过呢样嘢啦。 系 OK， 咁我嘅睇法就系因为佢唔知道佢踩个油门踩咁深，架车会有咩反应，或者架车嘅行嘅时候方向同佢心目中谂嘅有冇分别？咁或者佢太依赖盘太作为一个指南针。即係成個概念盤太直就啱㗎啦，咁望下盤太直喎，但係單高頭望下條路，咦行歪咗喎。OK， 佢都唔知點樣做先至啱，於是乎咪有呢個咁嘅唔好嘅概念咯。到佢知道，咦我原來我睇得到條路，我唔理盤太，架車就可以行得啱㗎啦。佢建立咗呢個信心，唔應該有問題㗎。你調翻轉頭諗，你以前初揸車嘅時候。或者你睇一个人揸车叻唔叻咧，其实睇两样嘢，你睇佢嘅注意力有几多喺车外边，有几多喺车里边嘅啫嘛。有好多新手学车第一堂揸车系望住个标板，唔肯望条路噶。 系 啊， 我想知我行几快，我想知我几快，望住标板 唔走嘅。五十啊咁嗰啲咧， 唔系应该系有啲咧成日望住个车头啊。 咦， 望住个车头嗰一点， 究竟我行几快咧？等我望住个标板先啊！原来我行紧廿五 km， 单高头望到住条灯柱咯。咁、如果注意力越多喺车外而较为少望车内嘅咧，其实呢个一个一大进步啦、其实差开少少讲啊，点解啲咪标要行针咁少跳字啫？你睇行针标系永远容易过睇跳字标噶嘛？OK， 你睇个 標一個鐘嘅面，如果冇嗰十二粒釘，你齋睇嗰兩支棍，你都知幾點鐘啦。但係數字你要睇完要明，要花時間噶嘛。咁所以點解個咪錶淨係要嚟俾你立，而唔係要嚟俾你睇咧？但係奈何好多新手係中意望住個咪錶嚟揸車噶嘛？有咁嘅人㗎。咁、另外其實你越多時間喺架車個注意力越多喺架車外邊的話，你個方向應該係越啱嘅。其實調轉頭講，如果你想睇一個司機揸車有幾叻咧，你唔使睇好多嘢，你淨係睇佢手態就得噶啦。如果對手越多動作嘅，這個司機叻極都有限。你行得快速公路多，你會知道其實一個左彎或者一個右彎。你如果入得靚嘅話咧，你盤帶喺個彎裏邊係應該唔使咁多加加減減嘅。應該係一個彎，你係入一下回一下就應該完曬個彎。中途要加減，即係你瞄得唔準啦。瞄得唔準咁，你有幾叻咧？OK， 甚至乎有啲司機係中意直路都攞盤帶嚟擋下擋下咁。係 喎，我搭的士都有，即係唔好講笑。 係啊， 我真係唔知點解嘅。 咁你擋乜鬼啫？明明兩個動作做完啦，係都要做多啲。咁呢個冇原因而咁樣做係好奇怪。咁同埋如果真係瞄得夠遠嘅，你嘅手唔應該有咁多動作㗎。咁加埋我坐得又唔舒服。 係咯。 咁而家有好多人都好怕甩尾或者即係感覺唔到個車甩尾而甩咗，令到自己失控。其實你想感覺到個車有冇甩尾嘅話，你盤帶越多動作，你係越感覺唔到噶嘛。你如果入定咗盤帶，我定住盤帶，個車會轉到個彎噶啦。個車尾有少少風粗草動一喐嘅話，你即刻會知嘅。係咪？你感覺會越靈敏噶嘛。但如果你自己都主動地將盤帶揈嚟揈去，架車甩你都唔知啦。咁所以你想分個人揸車叻與唔叻，其實你睇佢手態或者佢幾時望鏡，應該已經知噶啦。咁所以對個新手司機你教，係主要係教你。即係話俾佢聽呢兩樣嘢有幾重要咯。 係，咁但係咩啊嘛？我又遇過有啲咧，好中意問嘅問題啦。即係譬如我話你知啦，即係新手上路係嘛？除咗應付馬路之外，你要安全地將架車擺翻喺自己嘅停車位，都係其中一件幾難嘅事嚟㗎嘛，係嘛？咁譬如你學車嗰陣時，好即係佢哋有一套 formula 去到背啊，即係你左邊嗰條水喉通揩住呢一條線咧，就回兩圈半，跟住右咁你跟住你就望右鏡啦，右邊嗰條水喉通揩住另外嗰條線，你就回圈半咁。 總之劇本咗啊，劇本咁寫你咁做啦。 冇錯啦，咁但係調翻轉好啦，我同佢哋喂教佢哋拍位啦，咁佢哋就成日都會問，咁我應該扭幾多啊？咁我應該扭幾多啊？咁樣，咁譬如。呢啲咁樣你又點樣咧？點樣應付啊？ 你揾個冇危險喺附近左右隔離嘅地方，俾個位置佢褪下車先咯。大埔工業村係一個唔錯嘅地方啊，順便去睇下亞視而家咩環境啦。咁佢對面有個都相當大，亞視對面直情大埔亞視對面有個頗大嘅停車場，同埋通常冇乜車嘅。最通常見到就係間麵包公司嗰啲友仔喺度打餅嘅。咁嗰個地方其實你可以話我四廿五度角斜角先褪入個位度，然之後四廿五度角右邊，四廿五度角左邊，咁而家九廿度角再試下拍咁樣咯。 唔係我試過，即係最近有一次就試過就係咁啦，即係我就示范俾佢睇啦吓，咁样褪，跟住咧，佢就我已经同佢讲咗，已经试过几次噶啦，咁我就已经同佢讲咗，你唔好理啦，你唔好理背几多，即系几多圈，嗱呢个场系咁啫，咁你下个场咁点啊？咁样，跟住好啦，我话好啦，咁换啦，嗱我拍一次俾你睇，咁样，跟住佢自己心里边咧就记啦。望住，淨係瞄住我堂太，兩圈乜乜，跟住我就話啦，好你啦，你好啦，就你到你試啦咁。跟住佢自己又試嗰兩圈，跟住我其實已經係由佢啦，你自己試啦，你要硬係要記住兩圈啊嘛。咁我啦，你回兩圈咁樣嚟，有得你回啦。跟住佢就發覺彎咗咯，因為佢第一下扭嗰個角度同我第一下扭嗰個角度唔同之下，嗰兩圈係達到嘅效果係唔同。 timing 遲早都唔同啦。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 係啊，等於頭先我講拍位一樣，你就回漏咗嗰兩圈。如果有回嗰兩圈嘅話，我就中個位；冇回嗰兩圈，我就好敏之中嗰個位。咁樣 好容易動啊！仲要你所謂嗰兩圈，你上到車個死態係真係向左定向右定向中咧？ 係啊， 呢個已經唔同啦。所以我從來咧對一圈兩圈圈半冇概念嘅，我唔數。 是啊，其实我都是 一个感觉 型的。讲多少少嘢，其实你想知道那个师傅已经讲得罪人不怕呢，我都惯得罪人。你想看那个师傅其实他教车有几好呢，你看他那堂太他的车堂太有没有黐一条胶纸在顶上。 如果有嘅话咧，应该就麻麻地嘅啫。 嗯，因为好好靠呢个。 因为有冇嗰点有冇相干啫？ 系、 工具嚟嘅啫嘛，件工具喺边有不所谓啫。你锤仔揼钉，你望钉定望锤仔？个锤仔边度飞埋冇所谓，个中钉咪得咯。咁我行到条路盘睇向边有乜所谓啫？同埋你揸得耐车，你会发觉香港马路唔系平啊嘛。你行条左线有阵时你要斗少少右太子直去噶嘛。 冇错， 条路窄噶嘛。咁你知堂太直有咩用？咁同埋喺泊位，其实泊位有冇 formula 其实系有嘅。 是 其实是有的，尤其是 S 位，很多人觉得很凄凉的 S 位其实是有 formula 的。我亦都试过在网上面， 又不见你教我。 我亦都试过在网上面某些 group 话过俾人听，我是可以免费教人的，但 so far 咁耐冇人接触过我。 但是网上面我睇过 YouTube 都有教点样入 L 位同 S 位㗎喎。 我終於諗到咧，我哋呢個節目可以搞網數， 就係拍 S 位啦，係嘛？ 貨數啊嘛， 唔係㗎，嗰陣誒好多又係好耐㗎啦。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佢問你同我操過一次車嘅。咁你嗰陣時咧係點樣操咧？喺行九大埔道啊？ 記得 係嘛？ 新界出九龍 係嗰類啦。咁 佢揸啲綠色嘅馬騮， 佢就同我講嗱今日同你操車，咁點樣咧？你唔能夠用臂力，全程由沙田去大埔，大埔出翻嚟沙田，全程你唔能夠用臂力，你只能夠用波檔。 你嗰陣時揸緊咩車先？我想 白。我揸個棍波嗰啲1300cc 嗰啲。 OK 好。 超低能嗰啲。 係，因為我諗自動波你應該冇可能做到呢啲。 係棍波嚟嘅，棍波。唔係，其實都唔係嘅，自動波你都可以拋1234嘅。 但你拖唔停噶嘛。 系咁，我 你放俾你佢都 系啦，唔好理啦。咁佢总之咧，佢就咁，佢咧就再加多一个条件，就系咧，你不能够用臂力之下，你系要跟住个牌嘅 speed limit 去行，即系嗰段路系70，你就枕住喺70，你就不能，即系佢嗰阵时又俾个 buffer 俾我嘅，就系低就65，高就75。咁樣去到年啦，就唔能夠踩壁力。 我真係覺得咧 ，Regga 咧真係300蚊年費真係好抵啊！ 點解咧？因為又有啲咁嘅秘技聽。 咪就係咯， 即係會值落嚟。 唔係，其實咧，你記唔記得有件咁嘅事啊？記得。你而家都仲有咁樣教人㗎係嘛？ 而家冇，因為其實 而家全部自動波。 而家係。自動波之時是不會有咁多人去注重個車速，好痛苦啊呢樣嘢 ，OK， 即係好多人揸車都係睇牌加十啊咁當然你話你有錢俾咪得咯，咁呢個冇問題。同埋速度控制，而家好多人係真係油門腳掣腳掣油門啦。 係啊。 OK， 一望空就比較有，一見彎就坐腳壁啊咁變咗跟佢尾哥又辛苦啲。咁棍波是不是真的咁难控制呢？其实是个离合器，你是拍位掉头或者你慢车那下凄凉一点的。如果真的讲控制的话，棍波永远控制是好过自动波的。那么有人说棍波加速快一点的，现在你看回很多车的 spec 都不是啦。你保时捷 PDK 那些，你 PDK 是快过你 manual 添啦。 不要讲到保时捷咁咩啦，就算你即系咁贵嘢啦，就算你福士 GTI 啊，有棍波有 DSG 都快过棍波啦，系嘛？咁但系其实譬如嗰个咁嘅过程里边咧，其实对我嚟讲最难嘅咧，系要克服咧就系转弯嗰阵时系要俾油噶。呢一樣嘢對我嚟講，成全個過程係最難嘅，因為轉彎嗰陣時個轆咧歪咗咧，其實係會拖慢咗架車嘅。反而你就算唔踩臂力都要拖慢咗架車，即係你要克服嗰樣嘢就係轉緊彎，但係你係俾緊油嘅。咁即係呢個係對我嚟講係要克服嘅過程咯。 條路俾得你行70，你唔使驚嘅。 係佢嗰陣時都係咁同我講嘅。 佢話咁啊，大佬，你話70冇事噶嘛？咁我仲有個 break 噶嘛？我使乜驚啫？你衝只馬騮出嚟，我梗係驚啦。但係你話得行得70，我咪行得70咯。 即係 rest 嗰陣時考牌係即係考到牌都唔係話即係好大油嗰啲人嚟嘅啫喎，你都係。 考牌唔係好大， 唔係即係你考到牌嗰陣時，即係新牌仔嘅，即係 P 仔嗰陣時。 唔係，其實要調節嘅嗰陣時，因為講真的，你考到牌點都要慣一次嘅。其實就係我有一次打咗個靚靚嘅八甲轉，喺一條單程嘅天橋裏面，跟住好老實講，我就熬咗底嘅嗰陣時。咁佢咪同我得揾慢啦，咁樣咁就同我咁樣操咯。 OK， 係啊，咁但係就。OK 嘅，我去到而家都仲 keep 住嘅，同埋對我嚟講，我就即係有嗰個波檔嗰個概念啊，即係三波四波啊，同 同埋譬如成架車個扭力區喺邊度啊？嗰啲嘢你即係你如果你係五，即係你去轉一個彎同一個彎，你入緊粒五或者一粒六，咁架車又轉數得個千零轉，同你去三或者四係有二千零轉，帶架車入去咧，你係會發覺，咦？有陣時啲人話，喂，架車好飄啊，咁樣其實就可同呢一樣嘢會有啲關係。 就一個扭力問題啊，係咪？ 係啊，嗰陣時我覺得係咁。 最大分別係當時你架車行緊慣性定行緊動力啫嘛。 係 行緊慣性一定飄，行緊動力一定定咯。 係啦， 咁你越低個波位，架車越行動力噶嘛，架車咪越定咯。個原理就係咁啫嘛。 嗯 嗯， 係啊。 有冇整嗰一課係？叫你唔好踩极力自转波 啊！数喎分钟， 喂唔系啊！嗰阵时我系谂过咩噶，即系卖嗰架车嗰阵时咧，我系真系有谂过卖车之前试下噶。不过我收尾唔记得。 但系好似系有系可以， 可以不要我据闻系要好了解架车，同埋要撞。 要嗰个转速区好 撞得啱， 系啦，撞啱。 我曾经亲身目睹一个，因为我坐喺隔篱嘅啫。咁嗰啲老师傅嚟啊，赛车嘅，咁佢揸架烂鬼。van 仔，唔係 high ace 嗰啲，唔知 light ace， 即係好舊式嗰啲 van 仔，太波嘅。佢就話俾你聽，我唔猜幾多支轉波俾你睇得唔得？我話喂，會唔得㗎？我哋平時轉得咔咔咔咁樣嘅喎，即係踩唔夠幾支都。我就試俾你睇，話即係呢句話未講完就啪咁就一粒。又真係得喎，咁樣即係我諗要睇車種嘅，同埋要啱轉數。佢話俾我聽，一定要啱轉數。 啱轉數， 同埋一定唔可以高轉啦。當然， 點解佢咁問就係因為亦都係同樣，亦都係一個。做即係賽車嘅車手， 但我覺得千元老師一定掃波箱嘅， 係啊，掃波箱， 掃硬嘅同你講。賽車嗰啲咧，賽車唔會唔踩極力子嘅，係啊，除咗加減波。 算啦，你而家揾到架棍波都難啊。 而家賽車都唔同以前嘅賽車啦。 係啊， 其實夾轉數唔係十分難嘅，你睇啲紅綠頂司機你咪知咯， 係嘛？ 係啊，啲紅綠頂司機，你譬如二轉三，你先起步二轉三，咁佢二波起咗步，三波佢入三波嗰下咧，佢係先喺支波棍係掹咗喺二波掹咗出嚟。然之後頂住喺三波個門口，然之後個左腳一落順勢就推埋入去，通常會有嘔一聲或者一個好慘痛嘅掃齒輪聲。 掃，我哋叫戒梳化啊嘛。 其實咁上下， 我哋叫戒梳化。 其實你如果真係將支波棍頂住喺嗰個波嘅入口，你就咁冚，即係當時你喺空波，你冚有應，你加腳有內，冚嗰下架車應該冇任何反應啊嘛。 係啊。 其實你擁住喺嗰個位，你踩腳大油，踩腳大油落去，個轉數係遲早跌到啱啱好個轉數噶嘛。 係啊，就掃。 你嗰下力磅住，咪嗰下懟入去啫嘛。 係啊，啱啱。 其實講穿咗唔係好神秘嘅事，不過嗰架車係邊個嘅？呢個係 冇錯，冇錯，呢個係重點。所以我答俾你聽係可以嘅，但你啱轉數就得㗎啦。 而且亦都唔係真係十分難咯，因為蘇花而家啲 high 市咧，你講咗個做法係好多新手司機都做到嘅。不過你會唔會攞個自己架車 去做啊？ 交啫嘛， 冇錯，係啊，所以我都唔係咁樣大家做嘅。 因為通常做呢個訓練係等你對嗰個轉數係有個了解嘅啫，即係等你。 啊，有冇人考過大車啊？呢度 我冇， 我冇。 大車要 double clutch， 跟住加腳油轉低波，嗰下意思其實就係咁啫嘛。係，而家考牌都重要嘅，但係有冇意義？我覺得真係冇乜意義。 我聽啲師傅講點解要兩腳極力子，因為以前舊式嘅波箱咧，佢 冇 synchro mesh， 係啊，佢冇同步架啊嘛，係嘛，即係個同步齒輪啊，係咪啊？咁嘅意思，所以就要兩腳先可以入到波嘅。一腳係唔可以順利入到波嘅，以前啲車 係啊， 係啦， 難啲唔 係 唔 係難啲，咁 但 係 而家有某些新車自行本 manual 係講明係唔準你兩腳， 係啊， 你兩腳掃咗翻嚟，我唔同你整， 係啊，一腳好入啦咁， 嚇一腳好去啦，同埋啱轉數你好倒入去啊，你唔好等啊嗰啲咁，係 manual 講明啊，唔可以兩腳，唔可以副油，講明 係， 而家啲要求冇咁高啦，同埋大車都開始走向自動波啦， 係。 大車而家越嚟越咩啦，越嚟越易揸啦。 系系， 喂，不如休息一阵啦，我哋下一节再倾过啊。 好 <Okay. S 2> 好，继续。 股票之道，人气我取。星期三晚，嬉笑，一股定输赢。